讲假说话欺骗你，留意到你我这段情，你会发觉间隔着一点点。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，AM 九二七千赫。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。食堂惦念肉饼飘着香，社团天南海北去走访，操场抬头并肩看星光， 老师谆谆教导谈理想，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，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，毕业告别校园奔远方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，年轻的故事真实分享，未来的精彩共创辉煌。 总是在一片铃声中醒来，拉开窗帘，巨捧晨曦，清早的校园明媚可爱。 喜欢踏着单车拂过树荫，越过小桥，穿过操场路熙熙攘攘的人潮。 当清风吹散正午的炎热，我抱膝坐在看台上，绿色的球场，红色的跑道。 同学，帮我捡下球。 夕阳降落在教务的纱窗， 晚风微凉，昏暗的路灯嘈杂了时光，在大大的校园里， 还有我小小的梦想。 在那一季初来乍到的青涩时光里，总爱坐在图书馆的落地窗前胡思乱想， 为什么主楼的广场没有大妈跳舞？ 为什么十三号线地铁还要开在路上？ 为什么南门外的大叔总爱关心我的去向？ 哎，同学去哪儿啊？打车走吗？ 秦寒一场时光，我已放飞纷纷的日记，只留这一夜的欢唱，奔赴远方。 I can because I think I can.I can because you think I can. We can because we think we can. 听过， 看过， 爱过， 怨过， 笑过，哭过， 却不曾放弃过。 华电校园广播，一直最用心，永远最动听。 生命是一束花开，或安静，或热烈，或寂寞，或璀璨。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，那些天真的、跃动的，亦或沉思的灵魂，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深深浅浅、或浓或淡的印痕。很欣赏这样一句话，生命是一场虚妄。其实今年过往，每个人何尝不是在这场虚妄里跋涉，在真实的笑里哭着，在真实的哭里笑着。 间烟雨，半帘幽梦。有许多时候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生活不是不寂寞，只是不想说。渐渐明白，人生总会有许多无奈、希望、失望、憧憬、彷徨，苦过了才知甜蜜，痛过了才懂坚强，傻过了才会成长。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，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，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，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。在这喧闹的凡尘，我们都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方，用来安放灵魂。也许是一座安静宅院，也许是一本无字经书，也许是一条泥泞小路，只要是自己心之所往，都是驿站，为了将来启程不再那么迷茫。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，生命的旅途中有许多人走着走着就散了，有许多事看着看着就淡了，有许多梦做着做着就断了，有许多泪流着流着就干了。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，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，演绎成了苦辣酸甜。赢一抹领悟，收藏点点滴滴的快乐，经年流转，透过指尖的温度，期许岁月静好。这一路走来，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，不是吗？于生活的海洋中踏浪，云帆尽头轻回眸，处处是别有洞天，云淡风轻。有时候失望也是一种幸福，因为有所期待才会失望。有时候遗憾也是一种幸福，因为还有令你遗憾的事情。幸福其实很简单，平静的呼吸，仔细的聆听，微笑着生活，有人爱，有事做，有所期待，不慌乱，不迷茫，无悔人生。幸福其实在路上，走一步有一步的风景，进一步有一步的欣喜，退一步有一步的心境。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，别让心承载太多的负重。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，以风的执念求索，以莲的姿态恬淡，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默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.2 兆赫 AM927 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青春是与七个自己相遇，一个明媚，一个忧伤，一个华丽，一个冒险，一个倔强，一个柔软，一个正在成长。 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，错也错得很值得。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。 青春是天边的彩虹，转瞬即逝，却又柔美异常。 青春是清晨的微风，朦胧含蓄，却又适合徜徉。 青春是山涧的溪流，清丽柔和，却又时常飘荡。 是我们选择了青春，还是青春选择了我们？ 精彩答案尽在青春联盟，让我们飞舞趁年华。 即使前路漫漫，也不要放弃。村上春树的巡演冒险记里有一个小女孩说，活到26岁然后死掉。我又想起以前看到的那句话，我知道这个星系里有颗星球，那里的人只能活到20岁。我花了很大的心思去想，那个星球到底是哪个星球。到了后来，我才突然明白，那个星球就是地球。我想这两句话要表明的意思，并不是真的要死掉，而是在20岁之后，我们就不再为了自己而活，彻底抛弃以往的生活方式，戴上社会所需的面具，被这个世界完美的驯养，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。至于到底是20岁还是26岁，这不需要去较真儿，这只是一个界限，一个区别于那个青春和成人的界限。时间消灭了多少梦想，生活埋葬了多少主张。前不久看到一篇日志说，我想我活到了一个尴尬的年纪。没错，人的成长是在一瞬间的。现实这个痞子，从不肯让你轻易地达到目的，所以很多人一下子都缓不过神来，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就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。生活是永不打烊的摩天轮，承载着每个人的喜怒哀乐，留下更多的是人们的惊愕错乱。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所谓的真正的快乐。尽管如此，尽管先前说了这么多悲观的事情，我却还是想说，也许那个界限，那个26岁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它到来的时间。世界很大，我们很小，但是我们可以决定，天空的蓝色可以是纯净的希望，地平线的余光可以是日出的曙光。因为我们年轻，因为青春是我们唯一有时间编织梦想的时光。生活中总是有很多闪闪发亮的人，他们变成了一种信仰的存在，他们用他们强大的力量改变着世界，改变着我们。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永远也不知道，他们用了多大的代价才换来了这样一个闪耀的人生。没有人逼你每天背单词背到头痛，背到天亮，没有人逼你为了考各种证书跑东跑西，没有人逼你离开家乡去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可是你还是这么义无反顾地做了。因为我们不甘心，我们想要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，因为我们的故乡放不下我们的梦想，我们想要了解这个世界。 始终不要想放弃，因为我们年轻，我们想要拥有的更多。生活没有这么多原因，在3-5年后，我们才发现自己的改变其实来源于几年前看似不经意的小事。等到那时候，你才发现你苦苦追寻的梦想其实早就在你手中了。等到那时候，就算我们真的被这个世界完美的驯养了，又能怎样呢？回忆留下来了，勇气留下来了，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在变，但是总有那些一成不变的美好留下来了。而这些美好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尽力去抓住这种美好。在那个所谓的26岁到来之前，让我去疯狂，让我去幼稚，让我去执着，让我去放肆，让我去倔强，让我去相信自己的梦想，让我用自己所有的勇气做我自己，然后告诉这个世界，对不起，那个界限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到来了。当我们把约定做成一种决定，那么时间也不再可怕。在被生活驯养之前，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坚持，仔细看看身边的人，找到那个一起跟你做梦的人，找到那个还在努力坚持的人。如果有这么一个人，告诉他，不要怕，你永远不会是一个人。我们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，是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的一部分，而这个世界上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在努力着。留住你最美的时候，留住你的年少轻狂，一直到26岁到来的时候。其实这个世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坏，至少我们一起同行就够了。我是海一，哎，晚安。 世界不沉迷过去，也不虚构未来，轻狂着别人的陈规，握守着自己的勇敢。年轻不计年龄， FM 98.2兆赫， AM 927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青春是挥洒汗水，热血激昂。青春是肆意呐喊，活力澎湃。青春是努力拼搏，追逐梦想。青春是成长成熟，责任担当。花样青春，年轻百态，982青春联盟，燃烧你的未来。 北上看到的冰川是你，我南下追寻的极光是你，我西去流浪的经幡是你，我东去皈依的梵经也是你。夏目漱石说过，因为语言婉转，我们无法直抒胸臆地说出我爱你，只能在夜色阑珊中对那人笑着说，今夜月色真美。似乎感官敏感了几分，月色宛然，虫鸣温柔，微风轻抚你的衣角，你总是这般动人，这世界为什么突然美好起来了？大概是因为你在。 我是一个俗气至顶的人，见山是山，见海是海，见花便是花，唯独见了你，云海开始翻涌，江潮开始澎湃，昆虫的小触须挠着全世界的痒。你无需开口，我和天地万物便通通奔向你，就连我入睡前数到的最后一只羊都有和你一样的名字。 年少的欢喜只分享给你我身边所有的细微，就算我不说，这些碎片也都倒映着你的影子。我想象着里约的鸟兽是怎样的绚烂不已，挪威的空气如何寒冷凛冽，澳大利亚的珊瑚要怎样呼吸，甜品店新出的抹茶蛋糕合不合你的胃口，杂志上推荐的电影是不是你的珍藏，有趣的笑话会不会让你由衷的开心呢？如果你在这里，我所见到的风景会有什么不同呢？ 海鸥和山鹰，浪花和玫瑰，太阳和星空，蝉鸣和落雪，你和我，所有的不同将不再重要，因为你在，周遭的景色便全部是你。雨后点水的蜻蜓是你，咖啡馆晕染的香气是你，熙熙攘攘的人群和背影都是你。你看，当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，我要告诉你这世界所有的辉煌和斑斓，而你来到我身边之后，你才是这世界。 我想在夜色的陪伴下数一颗星星，就念一次你的名字。我不知道年少无知如何蹉跎了爱和人生，我只知道当下我的心里盛满了对你的宽阔和感情，所以一草一木都是你。在雪花纷飞的十二月，踩下一个脚印就念一次你的名字，直到风中充满你的味道，海水咽下你的声音，山林中的蝉鸣沉默了我的呼喊，我就止步在每一个梦见你的黄昏。 我总是迫不及待地要把眼前的景色分享给你，从古镇傍晚亮起的渔火，到都市顶端俯瞰的日落，被时光抛弃的漫山遍野，流浪的乌云和斑驳的青苔。因为我无法看遍这大千世界，只能用最普通的事物告诉你，我在想你。就算我不知道西藏的云与雪谁更不染，不知道希腊的海与屋顶谁更清澈，我讲不出口，我希望和你一起见证这世间的浩瀚和浪漫。 我想把平凡的日子自私地留给自己，自己听着老家门前孩童的嬉闹声，邻里回家后楼道里响起的炒菜声音，野猫的叫声，鸟鸣和树叶婆娑的沙沙响声，然后画成画，谱成曲，洋洋洒洒写成诗，作为故事讲给未来的你。而现在 我要把你留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而难得一遇的地方。 我要和你并肩走在拥挤的秋雾里，把所有温柔装进眼睛，用来期盼你和你捉摸不透的光芒。用自己单薄的经历，已过时令的勇气，带着满满的喜欢和欢喜，十分努力地告诉你，因为你，月色真美。 何为思念？ 日月星辰，旷野雨落， 不明所以。 山川江流，烟鸟湖泊， 不解其意。 万物是你，无可躲。 月色真美，祝你晚安。 春天，骑单车，草绿了， 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， 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深秋山顶风看夕阳，阳光，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 秋天，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手心三 叶子黄了，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你曾能许一个愿望。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982青春联盟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

太阳从西边升起，落向东方，子弹退回枪膛，运动员回到起跑线上。 我交回了录取通知书，忘记了十年寒窗。 回到原点，第一次相遇时，你就在我身旁。你好吗？ 你好吗？文字是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东西，你在写的时候倾注感情，像隔着纸张对着那个姑娘诉说故事和心声。你会注意每一个措辞，每一个标点，注意着自己写下的一撇一捺。你写着这段的内容，心里却想着下段的结尾。写到最后，你发现好多刚刚想写的东西却忘了去写。你对他的喜欢啊，怎么写都写不完。 如果姑娘喜欢你呀，她会迫不及待地翻开你给她的信，小心翼翼按平褶皱，两个眼睛冒着亮光，一字不落地扫着你写的内容，回到家还要再认真地读一次。她会记得你的字体，想象你写字的方式，讲故事的语气，她会模仿着你说话的方式，体会到你对她的喜欢有多么的甜。 藏在心里的喜欢是不能一股脑说出来的，因为你要知道，时间是件很可怕的事。当许多年过去后，回忆起你与我说过的情话，我只能模模糊糊地记得一些内容的碎片，甚至连那些碎片也出了偏差。你说的越多，我记得的却越少，丢掉的不仅仅是内容，还有你说那话时的姿态、眼神、笑容，他们都被我一一忘却。明明是你给过的，我却都忘掉了。 而你写给我的书信与字句，无论过了多少年，我仍然可以拿出来细细看着，一字一句地读着，仿佛你就站在我面前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我听。我不知道你写这些字的时候是怎样的神态，于是当我每次缅怀的时候，都能想象着你写这些字的时候有多么的喜欢我。你留给我的只是一纸相似的书信，我却能够凭借这张纸幻想你喜欢我的所有细节，这是我们喜欢过的证据。 就像梵高给提奥的信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却只能看到烟。 但总有一个人，总有那么一个人能看到这团火，然后走过来陪我一起。 我带着我的热情，我的冷漠，我的狂暴，我的温和，以及对爱情毫无理由的相信。 我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我结结巴巴地对他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 从你叫什么名字开始，后来就有了一切。 和弦很美，声音很轻，我想把我唱给你听。 灯光暗了，音乐缓了，让我陪你一起入睡。 我是林夕， 我是古月，祝你晚安。 心爱的姑娘，你不要拒绝我，我每天都会把歌给你唱。心爱的姑娘，你一定等着我，

AM 九二七千赫，生而不同。 青春是挥洒汗水，热血激昂。青春是肆意呐喊，活力澎湃。青春是努力拼搏，追逐梦想。青春是成长成熟，责任担当。花样青春，年轻百态，九八二青春联盟，燃烧你的未来。 天落到的雨下得好大好大，人群中有个人，他正在看我，却向我走来。那个人说他喜欢我，我想我也应该是喜欢他的。在别人的婚宴上，他和他的意中人也去了，那我呢？我是谁？人人都说他们天生一对，我也觉得般配极了，可我还是想问他，我想到他面前问他，是不是我送的马具不够好看，是不是那天的桂花糕我没捂热，是不是世上的人都是这样，连自己承诺的誓言都可以随意收回。后来我一个人去了很多地方，从春天一直走到冬天，那个时候的那件事和市里的那个人，就好像是我做过的一场梦，现在梦醒了，什么都没了。不要像我一样，活得像个笑话。 曾经相伴相护，说着初心不负，你说有一日总会名扬天下，实现你抱负。那时低头替你剪碎缠着心流苏，心愿未听清楚。初雪来时又将陈酒埋了几壶，盼你归来后对酌，还挂着流苏，是否应该满足。 也为你缝好冬衣，寄去书信一两句叮嘱，该庆幸至远至疏，你我还未至陌路，是时光从此残酷。后来谁家喜宴重逢，佳人在侧，烛影摇红，灯火缱绻，映照一双如画颜容，宛如豆蔻枝头温柔的旧梦。对面不识，恍然间思绪翻涌，望你白衣如旧，神色几分冰冻，谁知我心惶恐。 也许我应该趁醉装疯， 借你怀抱留一抹唇红，再将旧事轻歌慢诵，旁人惊动，酒肆闲谈听见你名字，语气七分熟识，回过神笑问何方大侠姓名，竟不知笑容有多讽刺。斟酒独酌，细雪纷纷覆上眉目，清寒已然入骨，还忆最初有你扯过衣袖，轻拂笑说，雪融似泪珠，今生至此像个笑话一样，自己都嘲讽，一厢情愿，有始无终。 是不是每种感情都不容沉溺，放肆交心，只道是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，说来几人能知。 你是无意穿堂风，却偏偏引山红。 人人都爱自己，但有一个人更爱你，此生若是错在相逢，那就求一个善始善终吧。 世间情动不过是盛夏白瓷梅子汤，碎冰碰壁嘡啷响。世间情劫不过三九黑瓦黄连仙，糖心作底苦作盐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。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深秋山顶风微凉，恋人并肩傻傻看夕阳，阳光你为我敞开的天窗， 秋天 一段日光 牵着手， 手心散 叶子黄了， 你说秋天掌上的日光，你曾能许一个愿望。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，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。982青春联盟。